喂，第四節翻嚟啊，大家好啦。咁我哋头先啊讲咗好多啦。咁其实咪讲真嘅，真系你哋嗰行咧帮咗好多人嘅。譬如喂，大佬啊，大家拍咗拖咁多年，或者结咗婚咁多年， 点都会闷啦， 乜都试过。 嗯， 即系对大家嘅肉体已经喂， 因为无可否认，我都觉得嗰句，每一个人，不论你真系基督教都好，你有性需要嘅。无可否认，呢个我个人观点啦。咁、其实我哋就系喺你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帮你多一个盾牌咯、多一个武器咯。咁、去谂下点样去解决你而家争啲咩咯。 咁我又想问啦，其实你经历呢一个，我觉得你有一个经历一啲嘅辛酸史啦，系嘛？ 好话咁讲啦，其实我做咗性玩具都大概五六年噶啦。咁呢五六年我哋遇到好多嘅问题。咁一来可能我哋需要选址，咁啱可能真系头先有讲过，我话喺间儿科诊所隔篱，其实人流上有时真系会对你一个抹杀嘅。因为你反而太多小朋友喺你门口啊。咁你变上一啲好有心想去睇呢方面嘅玩具嘅朋友仔咧，会有啲尴尬位喺度，唔敢入嚟啊！我哋唔怪佢，绝对理解，绝对怪，因为始终你需要 private 嘛。咁、我觉得我哋选址其实都系好啱喺一啲角头位啦，黄种大正头先我都有讲过，系啦。 但系铺租上面贵唔贵呢？ 其实而家香港你铺租。边度平啊？边个位会病啊？你要开一个商场铺，因为其实而家好多性玩具铺都转型，系将啲工厂大厦入边、商厦入边咯，再加一啲网上嘅 promotion，令到客人知道你有间铺喺度，然再去上去。咁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 idea 嚟，因为可以将嗰个 cost 即系嗰个营运成本减到最少。咁、但系你要睇下。你想要人流啊，定系你想真系悭少少？因为你同埋我哋性玩具呢啲，我哋一样嘢最辛苦就系选址。就算我好多钱咯，我肯使钱嘅。你想喺一啲朗豪坊啊、APN 度摆铺咧， 佢唔会收你 嘅，佢唔会收我哋嘅，系啊。咁呢个系对我哋一个嘅困难嚟嘅，即系我哋唔似得日本、日本即系可能 开放 比较开放，滨崎步、滨崎园嗰边，咁或者神奈园嗰边，其实我哋真系可以系喺一啲商场入边，喺一啲顶级嘅商场，即系等于可能系香港嘅百货公司啦，香港嘅顺哥、Sogo 咁样啦，可以喺入边系一个部门系摆到性玩具嘅。咁呢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你香港都可以有一个咁样突破，不论对我相信对我哋同行、所有呢行嘅朋友仔系一个好好嘅机会机遇喺度嘅。因为始终你接触到嘅人数我哋系有限，因为我哋选址又唔可以选到啲太旺嘅地方，之余我哋都只可以靠个网上嘅平台去做一啲推广。 最惨咪俾人投诉啊！ 系因为最坏有阵时可能会话。哇，咁嘅社會風氣唔得咯，有啲家長會覺得。跟住我都試過㗎，嗰時喺兒童診所隔離，跟住隔離嗰啲家長，唉，該會咯，喺依間小朋友隔離望住擺依啲嘢。 但係佢可能隔幾日就鼠入嚟揾你買喎。 我試過一次咧， 有啲咁嘅人 臨近聖誕節啦。其實我對基督教我冇任何負面影響，冇任何負面睇法。咁有一班基督徒啦，真係入嚟覺得。你哋根本佢系临咁圣诞节，即系十二月廿零号啲日子，咁我喺铺头啦。 系 佢哋入嚟铺头话：喂，本身我有客喺度噶，佢就会入嚟着晒衫咁样，我唔知嗰啲叫咩啦。跟住就会话：哇，你有冇搞错？有冇管理人哋婚前性行为？跟住就觉得哇，神会唔会宽恕我哋啊？咁其实我觉得某程度可能我同你哋我做紧嘅嘢对人哋宗教系有个冲突喺度，但我觉得你都唔系阻我揾食啊， 系噶， 其实 佢哋有阵时都好 stubborn 下噶，喺个思维系， 因为其实可能你哋嚟紧揾新闻都睇得翻，我头先都有讲过咧，喺呢个。每年嘅八月九月咧，咪个性玩具展嘅喺香港，喺通常每年都摆喺湾仔会展嘅。咁试过都会有一啲宗教嘅团体啦，系会拉去抗议，系有喺度嘅。冇你哋可以睇新闻，可以搵翻一两年前嘅新闻都可以睇得翻。咁呢个我都觉得系对我哋呢行其中一个嘅限制，即系我觉得限制一来啦，宗教有少少冲突喺度，同基督 搞，我對佢哋真係本身冇反感嘅。咁、但我覺得我哋都係揾食啫。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哋選址上真係冇咁多選擇啊。 其實可能未來佢哋已經唔會再有實體店咯。我覺得你喺 其實我覺得實體店係要有，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你有實體店，你先可以更加去令到人去了解那個 product 嘛。 但是因為咧， 你淨係靠嗰啲網上，係鋪租其實絕對係香港你邊個地方鋪租會平。 但係夠唔夠 cover 咧？即係個生意比率，你會係網上多啲定？ 唔怕講多少少啦。我嗰時其實每個月咧，我靠門面嘅生意揾唔到多噶，都係靠 online 嘅生意做 cover。跟住我 online 生意其實相對個成本又冇咁高，因為我唔使交租啊嘛。只不過可能要有個網站，當然要少少錢啦，點都要嘅。咁但是你做到那個效得益呢，比你鋪面更加多。所以我那時都曾經是想過放棄鋪面的。那我們就轉戰其他地方，其他地區咯。 但跟住後面你轉了哪個區呢？ 現在它是觀塘區那邊。 觀塘區，但是是在工廠區。 工廠區。那我就會主力做一些網上的promo啦，那就去令到一些客人知道有間鋪在這裡。那我們都會有一些預約取貨的服務在這裡。 但是都會有人上去客咩工廠區？ 都會有的，有的，有的。 但是个即其实个行的量都不会话特别多噶咯。 唔好咁讲，反而近呢，因为其实我转战咗喺观塘工厂区大概一年多啲啦。咁反而我因为嗰边更加多商厦啊嘛，咁都多一啲 O L 嘅朋友咧。咁有时我喺地下啲二奶架度咧见到我哋广告，咁咪会特登上嚟睇下咯。 咁得闲嘅 O L， 唔系咁你食饭啊嘛，有时咁 咁你咪大佬啊！有啲人中意 window shopping， 有啲人中意嗰种 shopping 噶嘛。 系啊，咁反而我都觉得系几好噶。 咁你其实对呢行咧有冇一啲前景嘅寄望咧？ 其实我好希望，因为我你问我香港算唔算好 开放？ 好开放，我唔敢讲系。但你话系咪算好保守呢？ 所以 都唔又唔系，中规中矩啦，好中庸之道。我嘅香港喺对诚意方面嗰个开放态度，咁我希望我哋香港可以俾多啲机会我哋呢行啦。即系我哋以前，我喺其实近呢几年好咗好多噶啦，喺过多三可能五年十年前咧，嗰啲咩盛玩具展啊，先再讲啦，唔会有冇噶，系近呢三五年我哋开始有喺，即系大家有个意识觉得，喂，其实盛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我相信在我们三个都认同的。性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吃饭而已嘛。 是啊，咁即是你很简单，你三四十年前烏蘭街都有鳳姐，你而家都有。咁其实我们性玩具都纯粹是帮大家解决性需要多一个的工具。我不敢说工具，多一个的 渠道。 多一个的出路。 唔系啊，呢样嘢好多年前古时都有噶啦，不系唔系咁叫啫嘛。系咪啊？ 点叫噶？ 肉兔啦，嗰支嘢叫。 系咪即系？ 系啊。 同埋你以前我哋会叫到成好多庙街摆档，咁我哋其实我哋做嘅嘢系点样咧？同庙街唔同，我哋系将个 quality 拉翻高噶嘛。我哋即系入嘅货，希望喺品质最高，因为始终系贴身嘅嘢，我哋希望保质到。 我又好好奇，其实呢啲货咧，大多数系中国货啊，定系日本货多？ 其实我哋都有，我自己啦，我自己几中意欧美牌、欧美货嘅。 但系都系 Made in China 啫喎， 多数就会喺印尼，甚至有啲美国厂噶。 即系你真系估佢唔到，印尼回教国家，反而喺嗰度做。 系啊，点 解咧？ 系咯，呢个我真系要问翻个厂商。 你知回教国家好保守噶嘛？ 系咯， 唔系噶，同埋有时我哋都有啲日本嘅厂商都喺我哋都会入货嘅，因为我哋想将个 quality 保证到最高。 但系其实咧，嗱，我自己有啲拆啲货出嚟睇过，其实咧差唔多嘅，我觉得系包装上靓啲咯，系。咁真系实质就系个包装上 咁又唔同。咁都有嗰个耐用程度嘅，咁同埋有阵时头先都见阿 Albert 去讲，其实系嘅，有啲家长会觉得，系我哋既然你有小朋友，但系我哋都要，我希望每一个家长啦，唔好觉得性呢方面系教坏小朋友啊， 系咯， 其实我都觉得我哋香港性教育都可能要好落后， 喂大佬， 呢个个人观念， 咩年代啊？好似我哋细路哥咁啊，问佢啊，大个你就知噶啦， 咩啊，食下猪仔会大肚噶， 喂咯，喂大佬 都会啊， 你唔讲我点知咧？ 系咁，所以我觉得你，我觉得我哋好希望依香港啦，可以俾多啲机会我哋依行，因为我哋嘅机会。 我哋唔係唔把握啊，係冇得俾你把握，即係我想喺一個洋少少嘅地方擺鋪，都唔會有人採我。 係，咪 我俾得起錢都 即 都解決唔到。 啲人又覺得佢有需要嘅，即係久唔久揾啲玩具玩下，唔好講佢商品啦，當佢玩具啦。咁佢又覺得尷尬喎，係咪先？一陣一陣又話：，誒呢啲咁嘅嘢我唔啱嘅時候，就佢想買嘅喎。係 啊， 係咪啊？即係等於你喂，我中意買個手板公仔，有冇分別啫？係咪先？即系不过呢样嘢就唔会摆晒，唔会喺屋企 show 晒出去俾人睇。 系啊，甚至我都听过有啲朋友咧，佢入咗啲玩具咧，都接收到好卖卖噶。 系啊， 唔敢俾屋企人知。 咪有条 YouTube 咪有条片咧，嗰、那个僆仔咧抄佢阿妈，抄佢阿妈柜桶攞条出嚟，净系通风当皮鞭玩。咁啱就嚟探佢，几尴尬啊！ 其实都系噶，其实我觉得系可能你觉得。你想保障翻自己嘅 private 冇问题，我哋都绝对明白理解。咁但系你唔好咁抗拒呢方面嘅嘢咯，你唔好咁抗拒外来接触咯。 嗯，唔系抗 你每一个人都想有翻自己喺 sex 嗰方面嘅私隐。 抗拒啊！ 我哋系理解，我都觉得系啱嘅，冇问题噶。你想你你你想你想 private 啲，我哋系理解嘅。 系 系。 我又真係唔明喎，好似我哋食飯咪傾嘅，咪 Sex and the City 嗰個劇集咧 ，Samantha 都冇所謂噶，真係喎，佢個我係好中意啊，我係需要喎。 佢呢啲咪就係真我唔虛偽咯。 即係有人中意賭，有人中意去食嘢，啊咪有人中意去旅行，咁我中意嗰種。冇犯法， 唔系啊，唔同噶。始终香港人咧就会系好表面上面嘅嘢嚟嘅，佢唔会将自己个底咧攞出嚟俾人哋嘅。系啊，佢成日都会系啊，我成日都话咧，香港人有样嘢唔好就系对人哋有 two face 噶， 系咯， 双面人。 咪仲有，尤其中国人嘅社会咧，男人咧。大食男人成日要咧就话超人， 系啦，你 女人又话你淫贱，淫贱啊，大啦，大食啊，喂，咁你都系人嚟啫， 系啊， 系咪先？ 我都见到 Albert 讲咧，佢话佢中意实体店，因为嘉宾讲多少少点解咧？因为其实实体店其实有样嘢我都觉得几好嘅，你真系可以实实在在了解一个 product，你可能对一个 product 你唔系太清楚，咁你可以问啊嘛。 嗯， 其实我都觉得对呢行嘅前景就系可能多一啲 Albert 咁嘅朋友咯。 嗯， 咁可以去知道，起码肯去了解先，即系我都觉得你有性需要系好正常、好合理嘅事。 好期待， 你唔需要收埋咯。 系啦，好期待。但系咧 ，YouTube 有个咧系呢个产品 KOL， 唔系叫做 KOL， 我试用过呢个产品，嗯 ，OK， 呢个唔错。 廿秒黑着咗我啦，系嘛？佢软硬度适中。 其实你都可以啊，专做性用品嘅 KOL， 咪而家兴啊！ 咪直情好似食评啊，个口感 OK 唔错。 系啦， 冇啦，又唔系靓女，有啲靓女做都做得几好。 嗱，错啦，嗱。靓女还靓女，你可以冲破一个男人嘅关口去做呢样嘢，你就可以突出咗你嗰个 男人做咗要做埋同志嘅客人喎。 咁咪系咯， 女人做啲同志唔中意睇嘅， 女仔系我哋咩啊？吸狗公噶，头先我哋应该话题讲咗啦。如果你系一个男仔，你做呢个 KOL 而你系成功嘅，咁你个人就成功咗啦。 喂， 你连系啲狗公都要去睇你嘅时候，你咪叻咯，你咪赢咗咯，啱啱。 以前我识个男人卖胸围，好好生意噶，佢真系好似有边个嗰个咩啊？佢哋做有一套讲啊边个卖 bra 嗰套叫咩？ 古天乐啊，嗰个系咪啊？ 佢真系一眼睇到，佢就攞俾你睇，啱唔啱？啱啊嘛，趁你啊呢个我都中意，咁佢真系好生意喎，男人嚟讲卖，你估佢唔到佢卖包好生意 喎。系啊，所以我都话咧，其实你可以建立自己品牌，建立自己品牌去帮自己去经营你呢个事业咯，系。 不如经过今日，我都想总结翻啦，因为其实都差唔多啦。咁其实我最希望我哋将来大家对性商品系冇咁。 抗拒， 抗唔好话抗拒，我收埋自己先。即系你有需要，我哋系你唔想讲出嚟冇问题噶，但系起码你唔好抹杀咗其他人嘅需要啊嘛。 啱唔啱？咁你我哋做嘅嘢其实就系帮每一对情侣或者帮每一个男朋友男仔女仔去解决到佢自己嗰刻嘅需要啊嘛。 嗯， 系啊。咁我哋首先要知道佢嘅需要啦。咁呢个都系好需要每一个客 open。 其实都算系专门嘅职业嚟噶啦，呢个系。 嗯， 系咯。即系好似苹果手机，我要啲乜嘢 function 嘅咁嗰啲。 我哋又未去到话讲到自己好伟大，系啲咩性治疗师，我唔敢讲。咁、只不过我觉得我哋要喺性呢方面，可以更加 open 咯。 系啊，喂， 应该要 open 去接收到呢件事，起码俾多啲机会我哋啦。 阿 Danny 讲得冇错啊，好多男仔陪个女朋友去买 bra 啊，买 under 啊，佢着俾佢睇噶嘛。 嗯， 系咪先？冇所谓噶，有咩咁尴尬咧？即系如果你啲人，诶，有冇搞错啊？切，你老公唔陪你睇，你妒忌好啊？ 系咯， 你应该咁样谂。 嗯 嗯， 系咪先？ 我哋都系一个贴身贴心嘅产品嘅产品， 系啦。 咁我哋更加要去令到呢个社会接受到我哋呢一行，其实香港系有需要咯。 嗯， 我想透过今集同到大家讲，其实我哋香港。好多人都有性嘅需要，我哋系只不过系解决佢性需要嘅一个工具，一个渠道。我希望可以 唔系需要性乐趣， 系啦，去增加佢嘅乐趣， 增加佢嘅乐趣。 咁而去 唔好去公式化咁样， 系可嘛？可以俾个机会，我希望透过今集可以俾到个机会，我哋医行咯，我唔敢话成系，我希望我哋医行可以更多人接受到我哋。 嗯，今晚又多谢阿思朗啦，系嘛？嗱，其实我哋 Bra 打台咧就有呢啲健康产品嘅，咁你大家唔好嗰啲广告咧，迟啲我哋会出嗰啲噶啦。其实佢嗰啲健康产品啊，四小宝啊，干宝真系帮到人嘅，我都有食嘅，真系 OK 嘅。啊！大家不妨，因为我哋个台咧就免费，我哋靠下卖下啲健康产品啊、洗头水啊嗰啲 product 咧，而维持个台嘅。就我就唔系，我哋唔系收费台卖产品，我哋系免费台嚟嘅。呢啲系帮到个台个营运嘅，即系有我有好多朋友啊，佢都有用嘅。如果啲嘢唔得，我唔会介绍俾人嘅。啊，咁啊，今晚就多谢阿思朗上嚟啦。其实讲下呢啲题目都几得意嘅。有啲人有啲唔系，其实香港唔系保守啊，系假道学啊啲人。妖，即系闹人哋，有啲人闹人哋买蓝皮，又买咩啊？佢睇 Playboy 就话你好睇啦。龙虎拍你咪同一样嘢啫嘛。有乜问题？ 双重标准啊！ 双重标准，假道学太多啊！ 系啊， 系嘛？ 系啊。 咁我哋下集访问咩嘉宾？ 系 freelance 嘅导演嚟嘅。 系啊，导演都啱啊！ 啱、你啊，啱你话题啊！ 唔系，佢最好系做三级嗰啲。 可能佢都遇过呢啲呢啲事咧，系咪先？ 系啦，咁我哋下个礼拜访问第二个嘉宾啦。今晚又多谢思朗上嚟啦，讲下其实性商品个个人都有需要嘅，不过咪试下咯，人一世物一世，点解唔试下咧？系咪？或者大家两公婆。已经淡如水，突然间有件玩具令到你哋重燃爱火，系咪？唔系爱火有嘅， 欲火 都唔定咧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啦，拜拜。